那明天开始都要改变，嗯，因为昨天、今天多半那些参加者都是他们来两天学方法，所以我们有强调方法。嗯，明天开始那就讲话少一点，镇定的条件就是正念，所以不会讲话，如果能够的话那打坐长一点，我们可以拉一个半小时，可以不可以坐，一个半小时以下， 那然后进行 半个钟头。 师父，我中午下午茶跟晚上的那场打坐我都需要早出去，因为我要做厨房的事情。 当然你每个人有他的作物， 我会搬到后面去，这样我走不会打扰你。 好，没有问题。 师父，我是管早上的，所以早上我可以我是管早餐，所以早餐我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吗？ 可以。 我们一起管。 一起依照个人的作物，一定重要是不会干扰别人的用功。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那什么都没问题。只是起来能很小心的起来，开门，那很小心的开门，不做声音，那从明天开始呢，就我们强调定，定要连续不断的修，这个是条件。现在方法是自性观，你们有自己界定自性观，所以重要是第一阶段。如果第一阶段明显，那其他的很容易做；第一阶段不明显，那其他的没有办法做。这个就是多半那些来参加两天，我只能够给方法而已。不过平常如果是修自性观，那多半时间是在第一阶段。如果第一阶段很明显能够身心感到静安，深入这个愉快的境界，那修定就很容易。然后就讲，虽然一定要修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，可以了解道理，因为如果所缘不明显，没有办法入定，所以修快一点没有关系，我可以，修有的时候不需要每次修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，重要是第一阶段，然后，那个一个人物。如果要入定，那要磨练自己的心在一个人物，这个磨练不会成功。如果不了解破坏限制的境界，如果第一阶段不明显，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入定？如果境界不改变，才能够入定。境界不改变就是磨练自己的心在一个人物，在自己，这样才境界会不改变。不过改变的境界跟不改变的境界不会有冲突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还是要有的时候修第二阶段， 伯桓先生了解那个怎么在不动摇的境界用动摇的心，嗯，然后就专注在你们的一个任务，嗯，在一个如果还没有入禅定的境界呢，就第一阶段最重要，然后那个磨练自己的心的定力在一个任务，嗯，如果这个所缘继续练习不断的，那心也会继续练习不断的动摇的心，嗯，如果能够这样修第一个小时，嗯，最少40分钟50分钟，那就变成定的境界。我会教你们怎么用它，怎么观察无中生智，怎么入第二第三禅定的境界，嗯，不过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磨练，那就不容易做。现在因修metta的修行， metta 的所缘，你不能够走路，阿那巴涅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修 metta 是不可能，走路的时候你不能够观想你的任务，你也不能够深入那个寺院的境界，因为你要注意走路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要学入定用 metta 呢，要特别强调打坐的时间要长一点，要完全入这个境界，不然心散乱在别的境界，所以要求是蛮高的。如果真的要用这个境界入定，那要多用功，反正不入入定不入定没有关系，如果能够深入这个境界，利益很大，也能够一定生活的品质会改变，所以禅定不要执着，因为执着禅定，所以它变成苦难，不执着它练习不断的修，那这个境界就变成越来越明显，所以心有变化不要失望，只是放下，继续用功，不要接着失望，还是我是不好，我不能够修，如果这样想，那就不属你们的境界，metta 的境界就是无真境界，那不要吵架跟自己，如果吵架跟自己，那吵架跟自己，那就怎么会修 metta？ 所以要修 metta 也是修接受自己，修行我们可以说有两个方向，两个方向都很重要。第一方向是不接受烦恼，当下处理，这样修。南传佛教多半法师是教这个方法。现在有跟 metta 有关系的修行，就是接受自己，接受自己就是接受烦恼。两个其实两个法门两个方便没有什么冲突，因为智慧不够，所以不能够配合在一起，接受自己就是忍耐自己的烦恼，跟处理烦恼是同一个过程， 因为智慧不够，不能够看很清楚，因为无证法不够明显，所以不能够看很清楚。你其实你接受你人烦恼，那你也是处理烦恼。嗯，那metta的方法处理烦恼就是忍得别是人烦恼。如果是修别的法门，那这个方面不是很明显。什么方面变成明显？当下处理烦恼，修阿那八年，那你那个时候你不是修人自己的烦恼，你是修当下处理烦恼。修metta呢，因为你是在磨练自己的心很强，你要扩大所缘变成无量等等，这个也是一种你会想没有意思的努力，不过这个努力很有意思，因你学人自己，你学虽然你有在你的心变成抗拒，变成 resistance， 你不管这个 resistance， 你继续修，忍它，所以这个 resistance 就渐渐就不见，那你能够忍耐，这样你深入修行的境界，所以你不是强调当下处理那个 resistance， 不过你忍耐这个 resistance 继续修，你继续修，那个 resistance 那个感激就渐渐就不干扰你，这个是metta。metta 的修行的特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方法，特别的方便处理烦恼。我们因为我们习惯决定事情要这样要那样，不过事情不是这样不是那样，它有它的因缘，所以我们因为事情不是像我们决定它要变成这样，它不是这样，那我们会很失望，我们有感激，修metta，那就减少这个烦恼。就我已经有讲过这个道理，就是顺这个大智慧的境界，所有的境界都是因缘。因缘了解因缘就是不自在，因为不自在所以放下，放下就是属于metta修行的方位，放下变成最明显在metta的修行。你要深入这个metta的静安的境界，你一定要学怎么忍你的自己的 resistance， 自己的感觉，才能够深入这个静安的境界，metta的静安的境界。如果能够磨练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境界，这样呢，未来就所有的修行，直观的修行就很容易。 为什么不能够如实观？因为不能够忍，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那个第一阶段。嗯，我鼓励大家，我们已经有学过很快三个阶段，不过不管他们在复习第一阶段，让它变成很明显，然后如果它明显的话，进行的时候做无的时候，让心继续在这个静安的境界，让它习惯这个静安的境界。所以回到下个相，就心不用勉强，他就继续在他所收集的境界。嗯，这样要修，那渐渐我们有五天之内会接着相在天堂里面，如果能够这样修。因为境界没有刚去，那就是天堂。因为你决定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，不是这样到处有冲突，到处有矛盾，你修没达，你是决定什么，为什么誓愿，就是来处理所有的矛盾，来处理所有的感激。无障碍快乐就是没有感激，没有什么冲突，没有什么矛盾。有了解这个，紧接着在自己才能够用它，在外面。嗯， 可以问问题吗？ 当然。 那为什么愿的时候不愿让我没有抗拒？为什么要愿让我没有障碍？好像这样发愿的话，好像是要让障碍走掉，不是说不要有抗拒。 感激就是这个意思。 那是不是可以换成让我没有抗拒？ 阿弥陀一卡是，其实我们已经有说明，这个誓言它有次第。那你开始没有敌人，没有敌人也是没有感激的意思，对不对？ 但是也可以说让 没有嗔恨也是没有感激的意思。为其他的悲心观、喜心观、舍心观只有一个缘，那个慈心观的修行有四个缘，为什么？它也有它的逻辑，来，因为这个境界是包括在里面，它的范围很大。什么是没有感激的境界？没有感激的境界，就是快乐的境界。这个快乐的境界的条件是什么？你没有敌人，你没有嗔恨，你修metta，你是修apatikula sanya。 apatikula sanya 管理众生，管理众生你没有感激，这个是 metta。 metta 的意思就是管理众生没有感激。我们已经有也说明，你可以扩大这个范围，为管你所有的所愿都没有感激，都没有 resistance。那来让你入这个境界有四个愿，其实四个愿的意思，真的快乐就是没有感激。你愿自己没有感激，你也先你熟悉这个境界在里面，在你能够圆，在外面没有感觉，因为你的心已经强在里面建立这个 境界在里面，所以虽然外面有感觉，你会忍耐，这个境界不会受影响。嗯，了解我的意思。 对，但是愿我没有敌人，那我也可以把它想象成让我的敌人都走掉。愿我没有障碍，那就是 somehow magical 我的障碍都走掉。就是这个障碍是我不要去抗拒，不是说这个障碍愿它走掉。 对，你是用这里来了解，你要用修心来了解。那你太用你的脑筋，嗯，那你的脑筋变成热，那有矛盾。其实没有什么矛盾，四个缘是一个境界，没有冲突的境界，没有感觉的境界，没有感觉的境界。如果你说缘没有感觉，没有 resistance， 你模糊观念你的境界，所以。不模糊，没有敌人，没有嗔恨，有快乐，嗯，这样才会清楚。不然你决定，我没有感觉呢，他就还有感觉，你怎么处理？没有感觉的意思就是没有敌人，没有嗔恨，有快乐。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修行是缘，它有它的逻辑，这个逻辑是修行的逻辑，不是这里的逻辑。嗯，你要多多修，那都会融化变成一个没有冲突的境界，嗯，很舒服的境界，很愉快的境界。如果你深入这个境界，那你能够忍耐所有的冲突在里面在外面一样，嗯，那你已经好像在天堂里面，条件是你在思维一你是修这个相，嗯，就是没有感觉的相，你不能够修那个一个人物走路的时候，不过你还是会保护这个相，没有感觉的相，因为你有已经里面的了解，不是从想的，不过从修行，你有里面的了解，这个境界那么利益你，所以你要保护自己在这个境界。你不要离开这个境界，因为这个境界太舒服太愉快，嗯，如果你入这个境界，那你就要保护自己在这个境界里面。你怎么保护自己在这个境界里面？因你不注意所有的冲突，你注意没有感觉的感觉， 没有抗拒的感觉， 感觉的感觉，嗯，是不可思议的修行，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不过要多多修。 那如果把帕纳萨提跟他放在一块修的话，可以吗？ 那你怎么会有两个明显的所缘在一起？那这个就是三乱的心。 那不是说三乱，不是说同时，是比如说早上修 metta， 下午修 anapana。 那这样 metta 的力量不会很强，你一个方法练习不断的修，所以它的力量会很强，入定。如果你改变境界呢，心就是习惯。如果它有习惯改变境界，那你就没有办法。突破所有的障碍，他习惯在一个境界，他才能够入定。所以你要来入定，你要决定一个境界，那然后用功在这个境界，结束这里，虽然没有入定，你可以继续修阿那巴念，不过你的利益会很大。如果你能够体会这个没大的 没有感觉的境界，然后你修阿那八年之间，你可以彻底的放松自己，然后呼吸自然来自然去，那什么都没有苦恼。如果你改变你早上先这个你在家里你可以做，晚上睡觉之前没大早上阿那八年可以做，不过现在你有很难得机会深入定的境界，一个星期还现在剩下五天，除了修定以外没有别的事情，所以要趁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都别为你鸟上班，很难得，所以你尽能力你能够做的你做，如果能够培养稳定的没大的感觉，稳定的没大的境界，那对于你的未来的修行利益很大，虽然没有入禅定还是利益会很大，我保证。所以一定要用功，不用功那就没有办法深入这个境界，如果没有深入这个境界呢，他就没有力量改变以前的不好习惯，有深入这个境界才会过去的不好习惯不认容易生气等等，那都会完全改变。 师父，那个我因为修了一段时间的安般念，所以我在修美好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心抗拒去做一次 的，那就没大，就是特别好的 修，一直回到鼻子上，一直回到安般去。 我们的心就是习惯，现在你要努力习惯在没大的境界。因为你的人还不够，所以你不愿意认自己的烦恼，这个是也是一种烦恼。好像有人告诉我他们修念佛，那念佛习的时候，那个阿弥陀的声音出现在他们的耳朵，他们有这种问题，那他们就不要修阿那般念。这个是因为学修行，你一定要学怎么不被注意把握，不过把握你的注意，你需要阿弥陀佛的声音，你就注意阿弥陀佛的声音；你不需要他，你就不注意他；你需要没大，你就注意没大；你不需要他，你就不注意他；你需要阿那八年，你就注意阿那八年。这个是修行。当然，你来入禅定的境界，你要执着这个境界没有办法，不过执着这个境界还是要用智慧。你要随缘，你决定修没达，那你要修没达，你决定修阿那八年，那要修阿那八年。如果阿那八年的境界不明显，那可以修没大一段时间再继续修阿那八年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没大的境界不明显，一段时间可以 注意呼吸，放松自己，再继续再调那个没大的境界明显。其实没有什么冲突，只是心要修定，习惯在定。如果习惯在定，你可以依照你的意思，你可以用你所需要的境界。 处理 对凡夫来讲，修行应该 是比较简单。什么简单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若集中在一个所缘上面，然后这样子，因为佛有讲嘛，两个单入门里面一个是安般法嘛，对不对？那当他会这样子讲，就表示这个方法是比较容易处理烦恼。您的方法也非常的好，我也很愿意学，只是我觉得我的观念逻辑上面我搞不太清楚，说这个因为生活里来，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说，这个忍非常的困难，因为我们还有这个我执的存在，所以要去除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。但是我们除了定力培养那个定力以外，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办法，但是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遇到境界的时候， 你们达就是定，你是修定，没达是定，如果没有定，那就没达不会明显。 啊，但是因为我的经验，我觉得说我在境界忍的时候，很容易就翻船了。 什么问题？ 翻船 fail 就够 fail 就够 fail 就 够。 他觉得他那里要容易修，那他比较难修。 难修没有什么不好，难修是很好的。是。 我想他可能觉得两个没有什么关系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用刚师父教我们的方式来修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不知道，因为我还没有。 因为你想而不修，你修那就不会想。你现在想，所以已经离开修行的境界。我们不是来这里来讨论，我们是来这里来修，所以现在我告诉大家，从明天开始就是一直在修行。那些都是杂念，这个是不是修行的境界，这是你的自己的杂念，你有决定，我没有决定，教你们没答，你们有自己决定。所以我教没答，依照自己这个法门是很不可思议大的利益是不可思议，只是要修。如果你疑惑，那就是不修，就是烦恼。 是不是因为有些同学已经修了安般念有一段时间，达到某一定的程度，然后现在重新一个新的法门的话，就有点 会有 就觉得有点这个灰心，因为刚从头开始。 不过安般念不顺利，因为不能够忍，因为不能够放松，所以悲和根没大，那就比较容易修。如果能够放松，如果能够感觉静安，那安了八年就很顺利，很容易修。 修多安了半年，不过还没有入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没有入定？因为进安不明显。那么他就是来让这个进安的境界很明显。就是要修，不要想。 修就是啦。 那请问一下师傅，我了解说，师傅您讲的说，我现在第一个阶段是从那个四个院长四个概念。那我刚刚在那个的时候，因为师傅把这三个阶段都讲一下子，可是我觉得在第三阶段的时候。 那第三阶段现在你不管，你知道方法，我有讲，因为那些居士他们回家，他们要不然他们来这里不受什么利益，所以我有讲方法，他们就应该依照次第自己修，现在他们有次第，他们会自己修，不过你们的情况不一样，你们要一个星期连续不断的用功，所以这个修行的基础是第一阶段它明显，其他的都很顺利，而且如果第一阶段明显了，那个安了半年也很顺利。你为什么不能够入安了半定？因为不能进安不明显。 您在我们慢慢的一个阶段，在第二个阶段、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您能够这样带着我们这样实修。我所谓的实修，就是说我们在圆境的时候，你跟我们讲一下子，然后我们能够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想的跟师傅讲解的是不是很 match， 不太清楚。 对，以后从明天开始有小餐。 有小餐，我都会讲所有的问题都会提到，有效餐。 好啦，师傅，我们一定会乖乖的修啦，修的好不好就接受了。我觉得你像一个 PhD 的教授，我是一个 kindergarten， 但是我现在决定不抗拒，我决定我这两天很 struggle， 但是我刚才听了你说，我决定。开始听你的话不抗拒，明天很用功修 Meta。 今天晚上，我今天晚上要去厨房，但是我做事的时候会想着 Meta。 做不要讲，要做 要做。 讲就是也是一种感觉 抗拒。 师傅，我有两个相关的问题。师傅希望我们做久一点，那当然跟我们做的知识有关系。那我是不是像我双盘的话，大概只能做20分钟、25分钟就要下来了？那我们是要维持一个舒服的姿势呢，还是要勉强用双盘来？ 不要勉强， 就是做。 没大就是什么都不勉强。 所以时间比较重要。 时间不是重要，重要是。心稳定，心不会稳定，如果他不能够忍，所以做就有的好处就是自然会学忍。 就我忍到后来，我这个心就乱掉。 心乱掉了。 越来越不耐烦，就。 Same here， 我也是。 那因为 Meta 还不明显，如果 Meta 明显，所以乱掉还是有 Meta， 所以心的乱还是有 Meta， 这个是修行人的境界。 要忍，这我已经开始忍了，所以有一个limit， 那重要是你要了解，如果你的修心的境界明显，别的境界就不会明显。你就是在这里。 所以如果你的修行的境界不可能，如果心有放松有静安，它会有两个明显的所缘在一起。如果一个所缘明显了，别的所缘虽然它在，那些动故还在，你能够忍他们，因你不注意他们。如果你开始注意他们，我已经有讲过那个放大镜的道理，那你教他们明显。 那如果 你简单的如那个膝盖动的感觉变成比你的修行的所缘变成明显，那你就动一点你的身体，先教这样子放松，那再继续用功。如果你用真念真知，那你的境界还是不改变。 那如果真的有修到没他的话，那我这个痛虽然我不知道，是实际上还在里面。那我一个钟头以后下来，会不会就是更痛了？ 你会知道那个痛，但它不包的。 当然你知道动，我动最厉害，我有吃掉全部都，我的肩我的骨头都吃掉。 都怎么样？ 受伤掉，师父的腿受过伤 了。受过伤，我最难过，不过能够忍。不，如果虽然身体很痛苦，你还是能够高兴，心高兴，那意思是你的修行的境界慢慢变成明显。 师父，你的意思是说你坐在那里你也很痛 的？很痛的不得了， 痛的不得了。 那我还是很高兴。 他脚断过两次。 哎呦，我很感动哦。 那你这样可以忍吗？ 所以师父，那我们就是说要完成第一阶段，所以一定要等这个痛很发的。 你要了解什么是爱的静安，爱的愉快，爱的放松，在这个情况下，你下个阶段呢就都很容易，然后入定也变成很容易，不但没大的定，所有的定变成很容易。 所以那我现在就是还是绕这个问题问，那我是说可能先用舒服的方法做到我可以定的话，然后再来盘体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比较好的？ 不一定需要是算盘，不一定。 就是说用比较就是难的知识盘的话，是不是定了有定了以后再用难知识盘，是不是比较容易？ 没有错，没有错。 谢谢。 不过你要学修行，那你一定要学忍。 I try. 没有人，那就是因为没有修行；有人是因为有修行。那来学人最好的法门还是没打，没有更好的法门。而且这个人最好用在每天的生活中，你的保证我已经有说明，你的生活的品质都会改变。如果你能够当这个没打你的习惯境界，你完全不能够生气。 对啊，不过有时候我还是担心说这种筋骨会不会受到损害，如果忍太久的话。 那如果你因为你担心，所以一定会。 那个师傅已经说可以稍微动一下， 啊、我知道 师傅可以稍微。实在是那个很巴的时候，我可以稍微就是 可以动啊，可以动，我自己也动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动，不过不是说你动你的心不继续稳定，你还是舍心在身体里面，而且你 你知道动，不过你不注意动。修行就是在这里，如果你注意动，那那个动小动变成大动。 对对。 要了解这个道理。 谢谢师父。 有没有道理？ 有道理。 那 说的有道理，做不做，做得到做不到， 那现在做不到，我们还有五天。我希望五天以后大家离开这里微笑放松。每天的生活会完全改变。修美达就是修功德，所有的功德包括在爱里面。嗯，我们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已经不讲，明天晚上我会讲资金。嗯， 好， 那就变成很清楚。修人就是修，修没大，就是修人跟人所有关系的功德，其实所有的波罗蜜都在人，所有的波罗蜜都在爱。嗯，你不能够修爱。如果你不修所有的波罗蜜，你不能够修人。如果你不修所有的波罗蜜，六个波罗蜜、十个波罗蜜，不管你的你怎么安排，他们是一个修行的过程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修自性观，自性观的境界明显，那自然悲跟喜跟舍变成很容易修，因为他们其实在一起，我们分开他们来学怎么修，他们在一起为一个过程，一个修功德、修波罗蜜的修行的过程。在十无量心里面，如果成就十无量心，所有的波罗蜜包括在里面。你不能够修十无量心，如果你没有智慧，如果你没有定，如果你没有努力，如果你没有忍，如果你没有戒，如果你没有布施，布施就是也是舍，对不对？布施就是的意思就是舍。那你从舍开始，你的爱的修行能够成就，也因为你修舍。所以所有的波罗蜜都包括在里面。所以这个修行其实是最好的。如果虽然成就阿那半年，如果波罗蜜不明显，那它的作用不会那么大。如果成就阿那半年跟波罗蜜在一起，那作用很大。所以阿那半年的修行跟没大修行没有什么冲突，未来可以配合，没有什么冲突。不过现在修没大，那都洗掉，除了没大以外什么都没有。 好， 如果能够这样修，那利益会很大。 好， 嗯， 从今天晚上开始下定决心。 你讲少一点，做多一点。 好， 那结果一定会很好。 好， 嗯， 好。 有修行的人讲很少，想也很少， 想也很少，讲也很少，想也很少。 因为多想就是多遗忘。 那个正思维，那个思维怎么思维呢？ 真思维，真思维就是处理不真不害，这个是真思维，包括在 在 Metta 修行里面。 那那个也是想，是不是？ 这个是修行的境界。修行的境界有三种智慧，是 When 所成智慧、思所成智慧跟修所成智慧。你只是用 When 跟思所成智慧来能够修，如果你能够修，那你就不需要想太多，你马上能够相应这个境界。嗯，你跟这个境界相应呢，就不需要你。所以佛讲法，因为他们用功，所以他们相应跟这个境界，那就开悟了。因为你不相应跟这个境界，所以不开悟。嗯，修行就是相应跟你的境界，如果你相应跟你的境界，你几句话够，那可以开悟，有没有道理？ 我听了很感动，很被 inspired。 好，那如果是这样子那现在休息5分钟，如果要想吸收听，或是10分钟，想10分钟，然后最后就用功，用功决定不断的用功，嗯， 就没有开始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今天就是 打 坐就在这 边。今天就没有开始，明天就有开始。那明天讲那个资金。 好， 说明 Metta 修行跟所有的波罗蜜、所有的功德的关系，就是也是在资金里面。 OK。